咁啊，始终嘅罗汉敏之为入席官咧，亦都算嚟。咁啊，一般嘅阿罗汉啊，如果佢想观察一件嘅事物，佢要入席咧，先至可以作观，先至知分。咁啊，越是佢唔入席咧，佢就唔知分嘅。因此啊，始终呢个光目队咁啊，供养阿罗汉之后，佢就问呢阿罗汉啊：以我呢个供养罗汉之福嚟到救拔我呢个母亲，我就好想知道我呢个母亲出世之后啊，生在何一处？所以呢个阿罗汉咧就怜悯呢个光目队嘅孝心。就为佢入殿作官，睇下佢呢个母亲咧就生到边一处，见光目女母就堕在恶趣啊，受极大苦。咁啊，呢一位阿罗汉，佢入殿一作官啊，佢就见到呢个光目女去世嘅母亲咧堕在呢、这个地狱之中，受呢个恶业嘅果报啊！咁啊，在呢个地狱之中，所谓刀山剑树啊，恶汤罗汉啊，受呢个极大嘅苦恼。格罗汉问光目儿：以母在生，作何行业啊？今在恶趣都受极大苦，咁啊，因此呢个阿罗汉就问呢个光目女，佢话你个母亲啊，现在响呢个恶趣之中，响呢个地狱之中啊，受呢个地狱嘅极大苦恼，因此我就问你啊，咁啊，然则你个母亲啊，在生之时。咁啊，做咗啲乜嘢嘅恶业，而在感到呢个地狱受呢个地狱嘅大苦咧？咁啊，光目答言：我母所作啊，就为好食啖而别之数。嗱，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说出所谓啊有如是嘅恶因。就招感咧如是嘅恶报，咁啊光目女，咁啊既然咧成阿罗汉问佢，佢话你母亲现在堕呢啲恶报受苦，而得你个母亲啊生前系做咗乜嘢嘅罪孽，咁啊感到啊在呢个地狱里边受呢个极恶嘅苦报咧？咁啊，光目女就答复呢个阿罗汉所问，佢话我母在生，佢最喜欢最毒饭嘅系乜嘢咧？佢就喜欢食啖呢个鱼鳖之属啊，喜欢食鱼，同埋喜欢咧食嗰啲鳖啊，鳖咧就好似龟之一类啦，例如水鱼系属于龟之一类，咁就明白佢就鳖。同埋咧，與呢個魚別咧有關聯咧，其他嗰啲魚類，佢所食嘅魚別就多極其子啊！咁就説明呢個人咧，佢唔單喜歡食嗰啲魚別啊，佢就喜歡食嗰啲魚子，魚子啊即係魚春啦。咁啊，好多人咧中意食嗰啲魚春啊。但你知道一盆春里面好多嗰啲鱼子嘅，嗰啲鱼子都好细粒嘅，都唔知几多千千万万粒个鱼子啊，先至成为一嚿嘅鱼春。咁啊，凡系食过鱼或者烹过鱼嘅人，佢都知得嗰啲鱼春啊。咁啊，一嚿鱼春里面咧。就有好多嗰啲魚子啦，就等於話我哋食魚只係食一條，殺一個生命啫噃。咁若是話你喜歡食嗰啲魚春啊，食嗰啲魚子咧，你一口啊，即係咬一啖，食一啖啊， 都唔知食咗幾多千千萬萬粒個魚出，就等於話咧，都唔知殺咗啊幾多千千萬萬條魚嘅生命。咁所以呢個罪過咧就好大嘅。咁話挖巧就挖主啊，就知情食飯。咁佢咪就貪呢個口爽，貪呢個香脆，貪呢個好食啊！所以有人知佢食嗰啲魚春啲事，佢或者咧係炒得個香香，或者呢個煮得個好熟，好好味道，而且食之時佢就中意去食啊！佢話知情就食啖啊，唔止咧食一次、半次，時時咧都係咁樣食。佢話計其命數啊！都千萬倍啊！如果算佢呢個數目啊，即係呢個殺害生命嗰個數目，都唔知幾多千千萬萬倍啊！所以講咧係難以形容。咁啊，其實嗰啲魚春咧，就當然係有佢呢個生命啊。咁啊，若是呢個魚春冇生命，又點樣可以生出嗰啲魚仔？由於呢個魚春有生命，先至可以咧生出嗰啲小魚。咁啊，既然嗰啲魚春係有生命，我哋應該就要放生喎。咁就唔應該咧去食啦。咁啊，有人問啦，咁啊嗰啲魚春又點樣可以放生呢？咁啊，古時啊，有位叫做施魚生，佢姓施啊，佢個名咧就叫做魚生啊，魚師嗰個魚，山水呢個山，佢研究咧放呢個魚春嘅方法，令到嗰啲魚春咧，通通都可以成為啊一條小魚，令佢咧唔會死。咁佢點樣放呢？佢就將嗰一條有魚春嗰條魚啊，咁佢將近死啦，佢就將嗰啲魚春咧，好好地、好小心咁，佢就攞出嚟。咁啊，攞出嚟你就唔好整壞佢。如果整壞啦，咁啊，即係傷害咗佢嘅生命啦。啊，你亦都唔好用呢個鹽水咧嚟到浸佢，因為嗰啲鹽水咧就係鹹嘅，就可以咧醃死嗰啲魚春。所以你一方面唔好損壞佢，唔好用呢個鹽水咧接觸到去醃死佢。我將攞出嚟嗰啲魚春啊，放喺嗰啲禾草上邊，咁啊或者現在嚟講咧，就可以用嗰啲有吸水功能嘅紙啊，咁啊將佢咧嚟到盛住，咁啊等啊攞出嚟嗰啲魚春啊，嗰啲水分咧冚唪唥乾曬啦，你然後整副魚春啊去到呢個海邊啊，咁啊挖一個頭，咁啊將嗰啲魚春啊埋住去。因為咧，恐慌佢成咗小魚之後啊，會俾嗰啲大魚咧食咗，所以佢就將嗰啲魚春咧，佢圍面嗰啲大魚食咗啊，佢就將佢咧埋響嗰啲海灘深深嘅地方。咁啊，等到嗰啲潮水一漲啊，浸住佢啦，佢慢慢咧嗰啲魚春啊，佢就會變成一小魚，咁啊隨著呢個潮水退啊，佢就會流翻去呢個大海，就得以保存咧佢呢個生命。咁啊，如果呢個獅魚山居士佢咁樣做法，咁就佢就放生啦。咁啊，佢就續佢嘅生命係一件功德事啊。咁啊，若是話有人喜歡食嗰啲魚春，咁啊呢個過處當然就好大，咁啊所以奉勸啊，凡係聽過此一本地藏經嘅人，而你又係信佛嘅， 咁啊，亦係龜山寶個為佛弟子啦。咁啊，真係要從今咧要戒斷啊，就唔好食嗰啲魚春啊，就唔好食嗰啲魚子。咁啊，即使以前曾經咧食過，你都要送呢個地藏經念地藏菩薩啦。咁啊，深深懺悔，從今以後咧唔好再做啊，免治一口魚出。雖然你食得係香脆啊，但係你數數裏面一口嘅魚春食落去，有多少嘅生命啊，放在你一口之中啊！從呢個因果律嚟講啦，日後還呢一條殺生債啊，咁啊確確實實咧，用啲電腦去算啊，都算唔清楚咁多噶。所以大家應該聽過一部《地藏經》之後，咁啊從今以後咧，唔好再食呢個魚春。不羅漢諗之，就為作方便啊。咁啊，既然呢個光目女講出佢呢個母親在生之時，咁啊喜歡食嗰啲魚子魚春啊，因此感到惡報墮於地獄受苦。咁啊，呢個羅漢咧就憐憫啊，呢個光目女一點嘅孝心，亦都憐憫啊佢呢個母親，因為食魚春之故，一生都是這樣去做罪孽而墮落，所以他就為作方便啊，那就為他做出啊這個種種的方便的教化，那就教這個光目女啊，他勸光目就如可自食念清淨蓮花木而來，那始終啊念就屬於呢個心念，咁啊亦都包括呢個口念。咁啊，我哋個口雖然咧係念法，但係個心咧你要作伴，你要知識。咁啊，若佢呢個口係念地藏菩薩或者念法，若是你個心咧唔知識，功德都係有，但係唔大。我哋打個氣，例如我哋每一個人，或者有需要別人幫自己嘅人，咁啊，當我去請人為自己做事發心之時，當然我都要誠懇啦，我都要懇切啊，有件咁嘅事啊，我一個人係做唔切嘅咯，嗱，咁啊，請你發發心，幫幫忙。我知你對呢件事咧都好熟悉，你準可以幫忙我嘅。咁如果你咁樣去講啊，對方咧都應該冇乜反對，應該咧都念你嘅事情咧去幫你個忙。咁如果你出言不善，或者大聲呼喊啊，你咁樣去請對方幫你做事咧？咁就肯定對方啊，唔單唔幫你啊，仲會另一個出一個反感對你啦嚇，唔高興，唔單唔幫啊，對你咧唔尊敬。不過我哋普通處世做人都尚且要講知識，要講禮貌啊，何況我哋現在咁啊念佛。就何况呢个光目女啊，为超度佢呢个母亲脱离呢个地狱嘅苦难而念佛咧，而求佛嘅加庇咧，咁啊当然就要自诚咧去心念，亦都要自诚心咧由个口念出来，所以我哋念佛。唔係話個口念下就算數，我哋拜佛唔係話呢個外表個身扣個頭就算數，咁我哋一定咧要知性，要肯知咁一個念佛拜佛啊，然後先至咧蒙佛嘅感應啊，加被自己所謂有緣必成。 就兼塑畫形象。咁啊，呢個羅漢咧，教方望內，你除咗練清淨蓮花蜜如來之外，你仲要兼且咧要塑畫呢個清淨蓮花蜜如來嘅形象嚟到恭敬嘅禮拜。咁你能夠如是去做啊，咁就全忘嘅惡報啊！唔單話你去世墮於惡道嘅母親，不到離三途惡苦呢個惡報，而你光目你啊，因為自成念清淨蓮花目如來之故，你得到增福無量啊！所以話全即係增住，忘即係去世啊！所謂名揚都兩利啦。他说光目文以积舍所爱，沉挖佛像而供养之，服恭敬心，备一瞻礼。问这个光目女闻到这个阿罗汉啊，敢嚟到教导他吗？他就即时就依教奉行了喎。他就将他心中所爱的，例如古董，或者咧系金瓷，或者其他值錢的物質，咁啊將佢都寫出來，或者咧係變賣啊，咁啊將嗰啲金錢咧就尋挖佛像，去尋一個會挖佛像嘅人，咁啊為佢咧畫一幅清淨蓮花目如來佛像，繼而供養之啊。咁啊，首先咧，佢就供养似一尊佛嘅画像，咁啊，供养不了香花灯蒲果蜡，咁啊，即系六种供养啊。咁啊，通常地以香、地以花、灯就包括油灯，以供咧现在呢个时代所谓文明嘅科学化嘅电灯。或者咧喺时时生出嗰啲生果，即地时嘅生果，或者咧用呢个音乐嚟到唱赞、念经嚟到赞佛，咁或者以嗰啲香蕉啊，咁啊涂于呢个佛典，或者以呢个黄金钵，咁啊涂于呢个佛典，咁就明白叫做香。花、灯、蒲、果蜡，咁啊六种供养法，咁就服恭敬心啊，同时亦都以呢个好恭敬嘅心，就卑一瞻礼啊，自己就好悲哀，亦都流眼泪啊，嚟到瞻仰清净莲花目如来，来到礼清净莲花目如来。咁啊，點解要瞻禮佛時要悲哀流淚呢？就因為佢母親生時多食呢個魚別粟啊，而且每一次食都喜歡食嗰啲魚子，做下呢個無邊嘅殺業啊，所以感到墮於呢個地獄惡道。咁啊，現在既然求佛加被嚟到超度。自己墮落惡道的母親，若是自己不悲哀、不肯接、不知食，如何得到佛的加護感應啊？嚟到化度自己呢個墮落的母親呢？所以呢個悲泣之禮，我忽於夜後就夢見佛真，金碧廣耀，對如須彌山啊！咁佢嗰一晚咧，咁佢就發夢，就夢見啊清淨蓮花目如來個佛身，全身都係黃金色啊！咁啊，因為佛身係如同呢個黃金色，所以佛身咧就金色廣耀，如同呢個須彌山一樣放大光明。就如告光目，咁啊，當時咧，光目我在夢中 咁啊，見到佛咧，就同佢講話啦。佢話光目啊，自母不久就多生瑜伽。佢話你個母親咧，唔使幾耐，佢就會生到你屋企。一財國饑寒，就即當而絕啊！佢生到你屋企之後咧，你就唔使幾耐，即係等於佢一出世。冇几耐，佢开始知得肚饿，开始知得啊，所谓呢个寒意，咁啊等于话一出世就知得噶啦。任何一个人一出世，佢因为肚饿啦，咁所以佢咪喊，佢咪叫啦。咁你一俾佢食啊，食得饱饱，佢就唔会喊，就唔会叫咯。咁啊，话自己觉得冻啦。佢受咗呢個風寒啦，唔舒服啦，當然佢亦係會呱呱咁啊叫起嚟。咁你為佢著咗件衫啦，佢覺得暖啊，佢就唔會再叫啦。咁所以話財國饑寒咧，等於話佢一出世啊，就即當而絕。佢一出世就會講話啦。咁啊，講啲乜嘢話咧？即係話佢自己。因為遭罪孽，咁所以感到今生墮於呢個惡道受苦，所講嘅咧就下邊一番啊，講佢自己墮落嘅理由嗰一番嘅説話，佢話即當言説，佢劈頭家內就起身一指啊，咁啊冇幾耐，果然呢個科目嘅屋企咧。咁啊有一個奴婢啊，咁佢哋生到一個仔，佢未滿三日啊，咁啊生出來唔夠三日，可能係第一日，可能係第二日啊，可能啲剛剛生下嚟，總之咧唔超過三日，就兒奶兒孫咯，佢真係咧會講話，咁啊通常咧三日咧生出嚟嘅小孩。佢就冇理由你講話，咁啊現在咧，佢一出世三日，佢就會講話。咁啊一方面咧，就應依佛啊，就夢中同呢個光目女講，佢話你母不久就多生瑜伽，財國饑寒就即當而絕。咁啊符合佛所講，咁啊亦都係咧蒙佛力。明明中加地啊，所以佢三日咧就会讲说话，而知道啊呢、这个光目女知道佢呢个母亲所讲嘅系因为做咗呢个杀生恶业而堕于地狱受苦啊，亦都直指警惕呢个后人啊，唔好杀生食肉，尤其是呃唔好咧。專門食呢個魚春，因為每一粒魚春裏面都有一條生命啊！你一口咬落去，就唔知傷害、殺害幾多千千萬萬嘅生命，所以我哋絕對咧唔能夠做啊！啊，啟手嘅第一告於光目，咁啊，當時佢屋企啊～呢、这個奴婢所生呢個仔咧唔夠三日，佢同呢個光目講，而且好誠懇啊，悲哀流涕咁樣講啊。佢話生死孽緣就果報自受啊，佢未曾講佢所謂墮地獄受苦嗰種嘅境界之時，佢先先就講出啦所謂生死孽緣。果報自受啊，就等於話咧，邊一個人做罪業，就邊一個人受果報啊。所謂自作自受，就與人無關。佢話生之與死，在呢個一期生死裏面，等於話生咗之後未死之前，在呢個死十年當中，佢所做嘅罪業。都是由呢個外緣吸引啊，咁啊亦都係由於自己有呢個貪念， 所以攀緣呢個外境啊，就例如你自己貪心，喜歡食呢個鹽子，咁所以就俾啲外邊嗰啲鹽子啊吸引咗去啦，所以就做呢個殺生害命之事咯喎，咁你個念結緣。咁啊，既有惡業之因，咁啊，亦有惡業之緣啊，日後墮於個地獄苦果裏邊咧，當然就唔係別人受啊，係你自己做孽緣嗰個人就自己受翻啦，個果個係自受。所以同時係人，點解有啲人咁好，有啲人咁差咧？點解有啲？一出世啊，佢根本就生在呢个大富大贵之家，点解有啲出世生在呢个贫穷乞食之家咧？点解有啲一出世六根聪明啊？点解有啲一出世佢六根暗钝，又盲地又哑，变成呢个弱智咧？点解有啲一出世极？至長大成人啊，佢黑黐都唔打多過嘅，根本就唔使食藥見醫生啊。但係點解有啲一出世啊，就時時都係病啊，一生人都係多病痛咧、啊？咁啊，點解有啲人出世之後，人人見到佢都生個歡喜心啊，認為佢聰明伶俐可愛啊？但係點解有啲人一出世，人人見到佢都好似唔係幾中意啊，都唔想接近佢啊，令佢孤獨無告咧？咁啊，亦都可以講啊，同時都係有父母生出來，都有呢個父母養育，咁啊，自己亦都係人類之一。咁點解有咁大個唔同？所以我哋講來講去啊，就係每一個人所做呢個罪孽唔同，所以受呢個報應亦都有分別，絕對呢與人無關啊。例如我冇殺生食肉，日後要還六債咧，肯定就唔係自己啊。阿耶稣话：我冇欠人嘅钱债，日后还钱债就肯定唔系自己啊！咁啊，所以呢个因果报应系自作自受，丝毫系无所。所以呢个光目女啊，佢呢个母亲，咁啊，在佢家内呢个奴佢生下来，未满三日。佢就會講説話，佢就説出呢個生死孽緣係果報自受啊！佢話唔是義母，佢話我咧就係、是、你個母親啊！佢話久處啦暗明，佢話我好耐好耐都係住在呢個幽暗的世界啊，在呢個地獄之中啊，都係黑黑暗暗啊！可以講咧。除咗呢個地獄火焚燒之外咧，都冇呢個半點個光輝啊！嗰個自別以來，嗰個自從去世與你分別以來，直至今日都累墮大地獄啊！每一次、每一段時間都係墮於呢個大地獄裏邊受苦。佢話夢與福利就光得早生啊！咁啊，好在咧得到你嘅孝心，再加上你至诚恳切念清净莲花木如来，兼素华形象啊，一心嚟嘅供养，以此嘅孝心，咁啊令我咧得到脱离呢个地狱苦，受生为人，可是咧。都唯一嘅下贱人啊！即使离开呢个地狱府，都唔能够生出为呢个人上人，都做一个下贱之人。地狱局短命咯、啊，唔 生生在呢个下贱之家，永世为呢个下贱人，而且仲系短命添啊！咁啊，短命到咩程度咧？就寿年就十三啊，只系得十三年嘅寿命，咁又要去世咯、啊。所以逢系杀生之人啊，咁啊多数都系得到呢个短命噃。若话呢个人短命啊，你就唔使查佢咩因由，就肯定呢个人畜生咧，所谓杀业重啊。佢即使係食肉咧，佢都食得咧特別嘅奇怪，就等於話令呢個被佢殺嘅畜生咧死得特別痛苦，所以佢就感到呢個多病，以共呢個短命嘅報應啊！佢話更惡惡到啊！佢話我雖然蒙你個福氣，咁啊離開呢個大地獄，唔受呢個地獄苦啦。咁啊，得生为人，咁啊，第一咧就为个下贱人，第二就而且短命，第三咧，我去世之后啊，即使唔堕地狱，都仍然要还其他嘅肉债啊，咁啊，堕于呢个畜生，或者堕于呢个恶鬼，其他嘅恶道，我话更恶恶道。不与有何计啊？就命如缺面咧。我话原来我问你，你就系我前世嘅女啊。你现在既然有呢个孝心供养佛，咁啊蒙佛蒙你嘅孝心嘅福利，咁啊令我离开呢个大地狱啦。但我日后仍然咧堕其他所谓恶鬼畜生嘅恶道喎，咁你仲有乜嘢好嘅计划啊？令我咁啊，十三年嘅寿命完咗之后啊，唔再堕于呢个恶道咧。个光目文说就知无就无言，紧烟悲啼的如发起止。咁啊，当时呢个光目就系听见啊，佢自己呢个炉体所生呢个仔唔够堪忍。佢就會講説話，咁啊證明啊，光清淨蓮花木如來在夢中同佢所講嘅，所謂以母不久當生與家，財國饑寒，直擊當如絕。咁啊，既然自己家內呢個爐體所生嘅子唔夠三日就會講説話啦，咁啊證明佛所講就冇錯啦嘛。亦都知道呢一个炉体所生嘅仔咧，系真真正正系自己嘅母亲啦。所以佢闻呢个炉体所生嘅仔所讲呢番话之后啊，佢就知道系自己嘅母亲，咁啊一啲疑惑都冇。佢就紧烟悲啼，佢自己咧咁啊流眼泪啊，但佢就唔系话哭到咧好大声喎。而系咧唔会放开个喉咙咁啊喊啊，但系静静地咧咁嚟个下，咁啊佢就紧烟系悲啼，第二百起子啊，佢就同咧呢个炉皮所生出嚟呢个仔咧讲话，佢话既是我母，咁啊你咧既然系我前生母亲啊，你就合资本罪。你应该要知道你自己，你前生做我母亲之时，你本来做咗嘅系乜嘢嘅罪？佢哋作何行业啊？你做咗啲乜嘢嘅业力嘅罪业，就堕于呢个大恶道里受苦咧？个皮子嘅答案，咁啊呢个炉皮所生啲仔咧，就答复呢个光目你啦。嗰個以殺害、毀慢嘅意業受報啊！佢話：你問我前生做你親之時，點解啊死後墮於大地受苦？個第一咧就殺害，咁啊即係殺生害，即係上文所講咧，咁啊專門食呢個意業 殿之屬啊，所屬呢個圓殿咧，多數都食嗰啲魚春，食嗰啲魚子，咁就叫做殺生害命，係第一種墮落嘅罪孽之因啦。咁啊，第二就毀民。咁啊，呢種常常殺生害命嘅人啊，佢呢個口咧就一定就唔會講呢個好説話噶啦。咁啊，常常啊毀謗人，或者無緣無故就鬧人啊。咁啊，世間上咧，咁啊的確都有呢啲咁嘅人噶喎。咁啊，有一種人咧，你本來都冇得罪佢嘅，咁啊亦都同佢冇冤冇仇噶喎。咁啊，即使唔係好朋友啊，總之話咧冇乜關聯嘅，冇乜嘢嘅關係或者交情嘅，彼此互不相干。但係咧，你遇到佢咧，佢硬係口唔停啊，硬沉沉咁咧，唔係咒你就罵你，亦都常常有啲咁樣咧咁無聊嘅人噶嘛。須知道，我哋如果揾望人，我哋如果罵人啊，咁亦係一種罪孽。須知道別人受你嘅惡啊，而受呢個毀謗啊。如果佢呢個名譽未有受損咧，都仲好，呢、這個罪孽都冇咁大。若是話因為你無理毀謗啊，無事實而惡罵，影響對方呢個名譽咧，咁你嘅罪孽咧，佢就罪孽加一等。咁啊，同時對方被你毀謗罵辱，有乜辦法？咁啊，受你個無理取鬧，佢自己就不能坐，咁啊，只有就接受啦。在呢個接受之時啊，咁啊，佢呢個心就採取咗咩態度咧？就只有採取呢個不理嘅態度。就好似乜咧？好似一個人啊，你送啲禮物俾對方，咁啊對方如果唔接受，呢、這個後果啊，就係你自己拎翻轉頭。咁啊，我毀謗人或者無理賣肉人都係一樣。如果對方歡懷大量，唔理。等於話當法暗話，咁啊呢一份毀謗罵辱嘅罪孽咧，就係、是、歸自己享受啊！等於送禮俾人，別人呃唔接納呢、這個禮物咧，係自己受翻一樣。咁啊，亦都好似咧逆風揚塵，咁啊你向住呢個逆風。嚟到那一集灰塵散開啊！當然嗰啲灰塵俾呢個逆風啊吹翻轉頭，咁啊結果嗰啲灰塵傷害到自己呢個眼，或者呢個嘴，或者呢個鼻，就絕對嗰啲灰塵咧吹唔到其他人嘅所謂面啊、鼻啊、嘴，亦係自己受翻。咁啊，亦如放火燒天，當然呢個天就唔會受你燒到啦。你即使放幾大個火，呢個天根本就唔嚟嘅。要燒嘅咧，亦只有燒到自己啊！我哋呢個毀謗與個賣肉嘅罪過都係一樣啊！若是對方被你無理去賣肉，咁啊，一於來個不理不睬唔接受，咁啊，日後墮於地獄嗰種惡道咧，就係、是、自己受翻。所以現在呢、這個光目女佢個母親啊，佢講出佢自己生前做邊一種嘅罪孽，先至感到墮於呢個大地獄受苦。第一咧。就是殺害啊，因為殺生害命的孽障痛，所以墮地獄受苦之餘，即使蒙呢個光目女的福力救拔佢離開大地獄，不生為下賤人，只有13歲的壽命， 就要去祭，等于话杀生之罪啊，咁啊得到呢个短命报啦。但系由呢个杀业太重啊，所谓借呢个肉债、借呢个命债太多，所以短命死咗之后，即使唔堕大地狱，都要堕于呢个畜生，咁啊照样咧被人家嘅杀害啊，嚟到还佢杀生食肉之债。所以杀害众生就得到咧，咁啊日后被人杀害嘅报应，咁啊即使为人亦都多病。咁啊，若是毁物呢个口咧，呢个过好大，所以生生世世啊，亦都感受咧，俾人家系对自己唔尊敬。嗰種就惡過，佢話以呢個殺害、毀物呢兩種罪孽啊，所以受呢惡過啦。佢話若非無福救拔唔難啊，以是業故先未合解解決啊。佢話若是唔係你啊，咁啊供養清淨蓮花木蓮王呢種嘅孝心就福力。以个佛的慈悲的加倍力啊，救佛使到我离开这个地狱之难，我应该呢以这个罪孽之故到现在都不得到解决啊，就等于说现在得到解决消除的地狱的苦果都是纯粹啊你光目里呢供养清净莲花木如来嗰种嘅孝心，嗰种嘅福力，以及佛嗰种嘅慈悲力加倍啊，我先至可以离开呢个地狱之苦，得到咧系解脱。个光目嘅问题，个地狱最高就还何咧？咁啊，既然佢呢个母亲。咁啊，讲出呢个地狱啊，所谓受呢个好大嘅痛苦啊，咁啊原则啊，咁啊呢个地狱嗰啲罪报咧系点样嘅咧？咁啊，光目你之所以是问啊，咁啊亦都咧，咁啊另外呢个母亲说出，使个后世嘅人啊知道呢个地狱嘅苦报，认真系严重啊。地獄的報應呢是極之大苦，從此呢就不要呢做罪孽，不要再殺生害命，不要再口過做個毀謗的罪孽。他說彼此百年，他說罪苦之事不忍清算啊，他說墮地獄啊，受這個地獄苦那一種的事情啊，个实实在在，我都唔忍心讲出啊！佢话即使要讲出，即使百千年都讲唔尽啊！佢话百千岁中就足百能啊！嗱，咁啊，始终咧，除咗佛经呢、这个文字记载所谓呢个地狱嘅苦报之外啊！咁如果在呢个佛事门中嚟讲咧，最明显而令我哋睇得到嘅咧，就系在呢个外省法事里边咧，有所谓打水龙。咁打水龙咧，咁真系得名扬嘅两利。以目前香港嚟讲咧，想打一头水龙都唔容易啦。除咗呢个金钱之外啊！咁啊，若一次过七日做完啦，依照呢个水陆科去做咧，咁啊，起码要请啊七十位男众法师。咁啊，现在你即使有咁嘅财力啊，你想同时在七日之内，咁啊，请足七十位以上，或者八十位咁多个法师啊，为你做一头水陆法事咧。咁啊，喺香港嚟讲都唔容易啊！咁啊，呢个水陆法除啲人多之外，佢哋有好多坛嘅， 有所謂大悲壇啦、念佛壇啦、花蓮壇啦、大壇就拜梁王叉啦。咁啊，其中呢個主力咧就響曬呢個內壇。咁啊，內壇咧全部發展咧只係得四人幾，或十足咧唔會超過五人。咁啊，其中咧就有供上堂，以共請上堂。地亦有请下堂和供下堂，请上堂就即是请十方三世诸佛菩萨，你请了他来了，你就以供上堂供养十方三世诸佛。所以上堂的佛事在这个内坛里面所挂的呢都是十方诸佛菩萨这个慈悲的德相。不若叫我请下堂，我哋供养嘅一餐供下堂，下堂个佛寺啊，在呢个坛里边所挂嗰啲画咧，全部都系呢个三恶道嘅痛苦啊，或者系刀山剑树啊，或者系卧汤炉炭啊，或者咧系羊同虎口啊，在呢个下堂佛寺里边所挂嗰啲画咧。一幅一幅啊，畫得個好逼真。除非呢個人鐵石心腸，不然嘅話，你睇個供下堂所掛嗰啲畫，裏邊嗰啲地獄惡鬼畜生所受過的個苦楚啊，都保證呢個人咧都會回心轉意啊，唔好再在呢個身體之中做呢個奸人。做呢个杀害，做呢个妄语种种嘅恶念啊，都应该要切实忏悔啊！因为地狱之中所受嗰啲苦啊，讲都讲唔清咁多，即使八千岁中讲咧，都讲唔完。个光目嘅文语系累到好一，都疑白空弱啊！佢怨我之母。永脱地狱，咁啊呢个光目你闻到佢呢个母亲所讲呢个地狱罪苦之时咁严重嘅，受苦时间咁长嘅，咁啊而佢呢个母亲亦都说得好清楚，十三岁去世之后，即使唔堕地狱啊，亦都辗转堕于其他嘅恶道，而希望佢。好好的再收这个福利来的超度他，所以他听到母亲这样说呢，他就替雷菩萨就二百空界向这个虚空来的讲话，他说愿我这个母亲永脱地狱苦，十三岁去世之后更无这个重的罪业啊，从此以后呢，再经历这个三恶道